高潮终于来了，全场激动。谁和谁对抗，说实话，这个看点倒不算特别大。毕竟有这么多轮的联赛，各队之间轮番交手，对抗，在联赛中就有可能看到。全明星，首看的是联手。那些平时身处各队的选手，全年只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有可能并肩作战。这种拉郎配才是深受大家喜爱的。这次全明星会将哪些人堆到一起呢？现场观众往往抬起头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现场的电子屏。分组要到这最后的时刻才会揭晓，事先哪怕是全明星选手们自己也不会知道。首先 A 队，周泽楷、孙翔、江波涛、吕博远，四个名字在屏幕上跳出，后边跟随着的是他们的角色。是轮回战队，分组从来不会把同一战队的队友给拆散。轮回战队四位全明星，这是目前联盟独一号的，找不出哪支战队能在人数上直接和他们打擂台。蓝雨、微草都是三人全明星，会把哪队放出来顶轮回呢？所有人的目光游移到电子屏的右半部， B 队的名单列表中目前还是一片空白。屏幕开始闪烁了，几排选手名和角色名就这样翻滚着呈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，跟着所有人目瞪口呆。韩文清、张新杰、叶修、苏沐橙，霸图的两位和星星的两位构成四人和轮回对等起来。但是人数不是关键，关键是霸图和星星怎么会分到一起？谁也没想到，这名单揭露的一点也不循序渐进，上来就直接掀起高潮。现场观众先是一呆，跟着才哗然一片。韩文清、叶修，这两个人要并肩战斗。无数人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已经要宕机了。一个在他们意识中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事，终于被这次全明星赛促成为现实。以往为了保持全明星赛的对抗性，像韩文清和叶修、霸图和嘉世这种死对头的势力是肯定会分散到两队的，但是这一次由霸图主办的全明星赛竟然将叶修拎入了他们的阵营，成了韩文清身边的队友。这真是一个超有勇气的噱头。只是对于很多霸图铁粉，这个设定不能接受，现场居然响起了一些骂声。这种安排肯定不缺主办方，也就是霸图战队的意思，可是霸图粉丝也不想这样盲从战队的意思。叶修是死敌，永远的死敌，这个设定怎么能更改呢？坚持此见的是一些铁杆死粉，不过更多的人却觉得这种安排好像也很有趣儿。这个斗了十年的一对对手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打出怎样别扭的比赛呢？好多人已经开始期待，现场各种各样的情绪在弥漫着。再然后，蓝雨战队的喻文州、黄少天和刘小别被分到了 A 队，微草的王杰西、许冰和高音杰被分到了 B 队，基本没人去太在意了。这个分法很普通，好几届全明星了，这两队都会被拆开对立。一方面这两队有过节，再一方面也是为了平衡 AB 队两队势力。此时将蓝雨和微草打包分到无论 A 还是 B 的话，实力的天平都会发生严重的倾斜。再怎么说也得保证 AB 两队实力平均。蓝雨和微草之后，呼啸战队的唐昊和刘昊加入了 A 队，百花战队的于峰和邹远入了 B 队。这一安排则是对抗性的安排，唐昊出自百花战队，刘昊则是昔日叶修的旧部，他们的过去此时都站在了 B 队。而百花这边呢，于峰则是蓝雨的旧部，于是被分至了 B 队。看到这安排后，很多人都在遗憾星星的方瑞 大徒的张家乐和林静言没有入选，否则就这样这分组更是一锅更加复杂的乱炖。张家乐会和百花重塑的繁花血景组合站在一起，转型气功师的方瑞会和昔日犯罪组合的搭档林静言会晤，双方联手将向抛弃了他们的呼啸战队复仇。这么多激动人心的看点，却因为这三位选手未能入选全明星而不能看到，观众只能感到十分遗憾。这两队的选手分完，虚空的双鬼李轩和吴宇策被分入 A 队，烟雨的楚云秀和李华进 B 队，在之后已经只剩两人，最终萧时清入 A 队，洋葱进入 B 队。望着电子屏上已经排开的两列名字，最激动人心的还是最开始的那一下，叶修和韩文清要一起战斗。全场至今犹自在讨论的还是这个话题，其他安排都已经有些不关心了。24位选手在名单被打出后，已经在场上分站成了两排。看点是寄存于玩家心中的，对于他们而言，事实上就是叶修在被问及希望和谁合作或是对抗时的那句答复：无所谓。两队各12人，使用常规赛赛制，正好可以人人都出场。名单确定以后， A、B 两队就各归了特意给两队在现场搭建的临时备战席，在这一刻他们就是两支战队。 好了，现在两队选手已经各就各位，让他们稍作安排，全明星对抗赛马上就将开始。 现场主持激情澎湃地呐喊着。 李指导，你觉得两队分别会排出什么样的阵容呢？ 全明星周末一直是有电视直播的，到了全明星对抗赛这个看起来是至高水准的对决，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也重现了直播间。 其实每年对抗赛的分组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，那就是治疗分在了哪队。 李一博说。 说的是，连续好几年入选全明星的治疗选手都只有张新杰一人。 潘林说。 没错，所以 A 队现在面临的是没有治疗的局面，在团队上他们应该会组成一个爆发性非常强的阵容，这样才能可能压制住 B 队的治疗优势。至于 B 队，只要搭建出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治疗作用的稳健团队，那么胜算肯定还是在 A 队之上的。至于单人赛和擂台赛，那就由其余的选手各凭发挥就好了。 李一博说了一堆，又是爆发又是平衡的，反正到最后一个名字都没点。点名的风险多大呀，万一和自己预期不一样太打脸，如此笼统的叙述阵容怎么安排也圆得起来。李一博的回答老奸巨猾，潘林当然也不会去戳穿，连称您说的是，而后两人一起看着转播画面。 咦， B 队那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争执啊？ 潘林忽然叫道。 导播导播， 画面可以往 B 队那边拉近，但是这边的却没有安排接受语音的装置。 有人能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？ 潘林叫着。 是叶修和韩文清起了争执吗？ 李一博看着画面，似乎争执的中心人物是叶修来着，顺势就能想到了这种可能性。不过再看下去的话，好像也不是韩文清在和他针锋相对，好像是所有人都在针对叶修。 你想随便打一场单挑这么省事儿？太天真了，王侯战。 微草的王杰西正在对叶修说着。 哥单挑可是16连胜了，上去先拔头筹，稳收一分，打压他们的嚣张气焰，如此合理又高明的安排怎么是天真啊？王大眼，你给我说清楚。 叶修针锋相对。微草的另两个选手纷纷缩了缩脖子。队长有这么一个绰号他们当然知道，但是有几个人敢这样直接叫的？两个偷眼望着队长，不知队长会作何反应。王杰西看起来也没什么反应，只是看了看大家后说： 投票吧， 同意这家伙单挑上的举手。投什么票啊？你们微草就是用投票来管理的吗？ 叶修说。其他人再缩脖子。这两位的争执那可是至高神战呢、啊、像许斌、像于峰、像邹远这些比较晚生代的选手虽然也是全明星，但有辈分有资历在那儿，顿时还是觉得比那两位矮着一截，连上去劝解的勇气都没有。大家一边缩脖子一边在偷眼望着，却是在看韩文清。这位当然是完全有资格介入这种神战的。 吵什么吵什么？ 结果没想到先出声呵斥的却是楚云秀。 单挑我先来。 楚云秀叫道。 三个名额呢，你抢什么？我先上，你第二个上。 好吧，同意。 楚云秀很点头。 再一个牧城。 叶修安排道。好差事先往自家捡。 你们三个都去打团队赛真的相当不错。 王杰西说。 然后把单挑的名额留给你们啊。 叶修说。 我们微草的擂台战绩很不错。 王杰西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说来说去其实都是懒得在最辛苦的团队赛上去表演，都往比较简短迅速的个人赛事里钻。叶修是赤裸裸的上来就要挑好差事，王杰西呢则是把先团队赛里的人选塞好，然后自己一方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往单人赛里走了。叶修望着他沉默了几秒，忽然转头望向其他人。 这样一来阵容不就定了吗？剩下的人去团队赛不就刚刚好了？ 剩下的人自然是霸图的两位、百花的两位以及烟雨的李华和301的洋葱。 我们来商量一下出场阵容吧。 霸图的张新杰像是完全没听到之前的争论一样，神情镇定的开口了。